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伪壁梦，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纪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一集，铤而走险。 成了，成了，我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他发财了，他叫老于，是广西黑道上的一条狂汉。经过长时间的研制，在90年代初，他终于用一种土方法配制成一种奇特的药水，用于拓印假人民币。他的发明立即被南宁黑社会团伙占为己有，而用此方法伪造的人民币真假难辨，很快流入中越边境，流入广东。但是这个犯罪团伙并不满足在西南边陲地带发迹，也不满足手工操作的现状。91年春，他们派出一名特使秘密潜入上海，企图利用上海的技术优势和广阔的市场，打开缺口，站稳脚跟，重温解放前冒险家的美梦。 亲爱的旅客们，欢迎你来上海。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亲爱的旅客们，上海欢迎你们，希望上海能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Taxi。 出租车带着这位神秘的女郎驶向市区，在夜幕中悄然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无法摸清他的行踪。 但是一桩罪恶，一个阴谋，却在茫茫的人海里开始悄悄地酝酿。 都别动，开灯，快开灯，我们是公安局的。安静安静，都安静，把那两个女的还有那两个男的都带走。 你干嘛抓着我？ 你们自己做的事不清楚吗？带走。 不走，我就是不走。 别耍泼，快走。 你们老板呢？老板呢？ 鄙人就是，鄙人就是。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 这是怎么回事吧？ 我是工商管理局的，鉴于你的非法经营手段，勒令你立即停止营业，等候进一步的处理。 走，上车。 出什么事啊？什么事？ 出什么事？ 抓了几个酒吧里的陪酒女郎。 陪酒女郎？ 哎，说是陪酒，谁知道还陪夜不陪夜呢？ 那是。 哎，咱也不能死。 你说什么？白天鹅酒吧怎么了？你说响点。蓝天，把电视机关掉。 所以动作有些迟缓。老板，他们都被抓走了。 啊？我事先不是早跟你们说过，你们…… 哎呀，他们是突然袭击，好像是早就瞄准了我们。 哪来的？ 工人局的和工商局的。 现在店里怎么样？ 哎呀，已经被他们勒令停止营业了。 哎，夜来香情况怎么样？你快到夜来香去，要赶在警察之前把那些女孩子撤出来，我等你回音，快去。 哎，我这就去。 哎，怎么了？ 白天鹅被查封了。 啊，那夜来香呢？ 还不清楚。哎，看来是有些来头的。 你还等什么？不打个电话去问问呢？ 打电话？亏你想得出。要是公安局的正在那儿，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他们知道是谁打的， 我让刘经济亲眼瞧瞧，岂不更好？如今风声紧，何必处处抛头露面？像我这样的人，稍许在社会上露露脸，就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李庆没有明的和暗的这两手，我能在上海滩站住脚？ 哎呀，要是夜来香也出事，会不会追到你头上来呀？ 没那么容易，我自有办法。 那咱们的财路不就 慌什么？天还没塌下来，我还没死呢。喂，刘经啊，情况怎么样？ 李老板吗？我是七妹，刚从广西飞过来。 七妹？哦，你这么晚来电话，有何贵干呢？ 李老板，我在等你的回音呢。 这几天凑巧很忙啊，我还没考虑成熟。 我大哥可是个急性子，要不是仗着跟你李老板的那段交情，早就要我另找门路了。 你住哪儿？把你的电话留下来，过两天我来找你。 不用你辛苦了，我会来找你的。过两天是吗？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哼，这小娘们神出鬼没的。 哎，你说什么？ 啊，一笔生意。 什么生意啊？ 你别管。 别管，你别瞒我了。我还不知道你的鬼点子，你在打他主意。哎，她漂亮吗？比得上那几个吗？ 你， 哎，可惜晚了，即使你中意，也难挽回现在的局面了。 你把他太低估了，他才不干那些玩意儿呢。 那么说，你对他真的另有打算？ 这事我叫你别管，你就别去沾手。 如果纯属生意上的事儿，我凭什么不能管？你能混到今天，我没功劳也有苦劳。 哎呀，你们这些女人呐，要不是念那几年的情分，我宁可去打光棍，真是不知好歹。 要是没有我，你会有今天吗？ 别啰嗦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这事你再也不许过问啊，听到吗？ 你 妈的，刘晶怎么还没消息？ 好好好，我走我走，我再也不管你的事儿了。你赚钱，你做生意，老婆都可以不要了。当初你坐大牢，东一封信西一封信的，要这要那的，怎么整天惦着我呀？ 你给我住口、啊、哎，站住，你给我站住。我是觉得这生意有些烫手，所以你还是不知道的好。相信我，我这是为了你和孩子。他们是从广西来的。 你又在哄我？ 不，我说的都是真话。 那我宁可跟你…… 别再说了，我求你了。刘晶来了。 老板，叶来香， 叶来香怎么了？ 叶来香也出事了。 啊？ 他们都给抓走了。酒吧也被勒令停止营业了。 哎呀， 妈的，断我的财路。 老板，你得快想个办法呀。 是啊，你快拿个主意，千万别查到你的头上，你是再也经不住折腾了。 慌什么。刘晶 啊， 你摸清了没有？除我们两家酒吧以外，他们其他酒吧去过没有？ 我去看过了，他们有的去过了，有的没去。 他们是摸了底的，但我谅他们没任何证据告我。 如果那两个胆小咬出你呢？ 这对他们没好处，我们利益相关。不过我李庆做事一向漂亮，绝不会亏待他们。哎，蓝天， 嗯， 家里还有多少现钱？ 嗯，怎么？ 你都给我拿来。 头儿，你想干嘛？ 照我们的规矩办。 那，总共8000块，都拿去吧。哼，店都封了，我看你以后靠什么活？ 我自有办法，你别管。这些钱分成6份，两个酒吧老板稍许多一些，这事交给你了。通通送到他们家里。 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哎呦，我的太太，往后这一摊的事都靠你照应了。像你这样目光短浅，发得了大财啊？哎，刘晶 啊， 你想法通个消息给他们。 嗯， 就讲只要他们待在里面，他们的家一切都由我照应。 哎， 另外，咱们放在外面的那些债，通通去收回。 这可难办了。我怕有些家伙一下子拿不出那么些钱呢。 不行，连本带息通通收回。如今咱们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带上几个弟兄会有办法的。 好吧，那我去了。 嗯，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想 咱们那摊子该收场了，要收就得收得干脆，趁他们还没发现。 你真的想洗手不干了？ 哼，你看呢？ 哼，我还没那么傻。哎，你想另起炉灶了？ 真不愧是我的夫人。 当心那小娘们把你啃了。 哼，鹿死谁手很难定呢。 哎，我先警告你啊，要是你对他起邪心，当心你后院起火。 有你这位夫人压债，我有此贼心也无此贼胆啊。老实跟你说吧，那小娘们远道而来，绝不是冲我人来的，是看中咱们这块地盘儿。谁不懂强龙也难斗地头蛇呀？当然他是条龙还是条蛇难说呢。 李庆一声令下，刘晶他们便像群猎犬似的四处搜寻逼债。在那些躲债人中间，有一个叫周达的，他由于赌博成瘾，借了李庆的高利贷，短短半年时间本息高达近万元，他无力偿还，四处躲藏。但是他的踪迹还是被刘晶他们发现了。 怎么样？ 他就在这幢楼里。 他进去多久了？ 好几个小时了。 这儿有他什么人？朋友还是亲戚？ 不，我调查过，这儿有他的一个姘头。 呵，这小子倒还有闲工夫寻花问柳啊！妈的，等他出来，再让他尝尝皮肉之苦的味道。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 不管他什么时候出来，你都给我守着。 哎， 这回不能让他再溜了。 天色慢慢的暗了下来，但是周达躲藏的那幢楼的三楼窗口却依旧黑咕隆咚的，没有点灯。刘晶他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哎，你看清楚了没有？ 嗯， 他是不是还在里面？怎么连灯也没亮啊？ 我发誓他肯定在里头。 哎，会不会从后门溜了？ 这儿后门堵死的，我看过。 刘晶，你看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光他一个人， 怎么办？上。 站住！ 你们想干嘛？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小子懂啊？ 我现在没钱，我月底还。 嗯，挑女人的大手大脚的，你小子还嘴硬。上车，跟我们走一趟。 哎，不，我不去，我不去，我月底保证把钱还给你们。 什么？别借酒不吃吃罚酒。 上去。哎，去哪儿啊？ 你放心，我们要的是钱，不是你这个窝囊废。 哎，两位大哥，可我现在真的没钱呢，去也没用，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那也得到那儿说说清楚啊。 哎，别， 快上车。 哎呦， 别在这儿啰嗦，上去。 李庆在家等了两天，可那个从广西远道而来的神秘女郎却迟迟没有来电话。他知道她像个幽灵一样始终在他的周围，始终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找到她的影踪。在李庆感到自己几乎山穷水尽时，那个神秘女郎却意外地出现了。他约李庆在一个城乡交接的僻静处碰头。 怎么约我到这么个鬼地方啊，齐敏小姐？ 这儿幽静安全，很合我的胃口。 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好眼力。不瞒你说呀，我正打这的主意呢。 这话怎么说？ 好像这也是你的地盘吗？ 你太抬举我了，我哪有这个能耐。不过这里倒是有几个得力的朋友，你就直说吧，你有什么打算？ 啊，不，暂时还没有。啊，我们还是说正题吧。我想你这回该考虑成熟了吧，干还是不干？我告诉你啊，这买卖油水可大了。 七妹小姐，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这怎么讲？ 他一沾手就难脱手，而这样一路干到底，历来没有不翻船的。我是把丑话都亮出来啊。 像李老板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怎么还有这种顾虑呢？你是个明白人，我也是个明白人呢。 可最难对付的却是人的欲望。 这么说，李老板这几天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了。江湖上少了你这样一位大哥，未免太可惜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据我了解，近来你的处境很不妙，是不是真的想偃旗息鼓去当个良民？ 七妹小姐， 广西的十万大山怎么磨出你这条舌头的？ 否则我大哥怎么敢让我单枪匹马闯到上海，跟你们这群老奸巨猾的打交道呢？李老板呢，你要是真的不想干，就别让我在你身上耗时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话是这么说，但即使你阿鹏哥亲临上海，也不一定能玩得转。 李老板呢，现在你两棵摇钱树都倒了，你会甘心吗？你会那么安分守己吗？好了，咱们废话少说，我可再给你一次机会，咱们重新安排咱们的分成。 这倒是我从你嘴里听到的一个最好的消息。 咱们四六分？ 不， 五点五。我告诉你，我是退到极限了。 不，对半分。我所担当的风险比你更大。 可全是由我的人来印制的。 生意归生意，情面归情面，就是阿鹏来我也要这个数。别看我现在有些小麻烦，没这个数请我出山没门。 这我可就难做主了。 七妹小姐，你就别谦虚了，不给你这点权限，阿鹏兄岂敢把如此重任压在你这娇嫩的肩上。 好吧，既然李老板这么看重我，那我就先斩后奏了。 爽快爽快。 姜还是老的辣哟。招待，拿酒来。小姐要什么酒？ 五粮液。 好的，稍等。小姐您的酒。 谢谢。 来，为咱们的合作干杯。 干。 李老板， 嗯， 现在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要你到这个鬼地方来。 你真的看中了这块地方？ 嗯哼，这偏僻，但最主要的是有不少独幢的楼房，我想在这儿找幢四周没有邻居的空房子不会很困难吧。嗯，这该是你分内的事。 好，就这么定了。你的人什么时候到？ 五天之内，到第七天你就能看见第一批钱。不过你得马上帮我找一个懂得机械的人，必须可靠。咱们先小干，到条件成熟了就大干一场。 好，七妹小姐不愧是女中豪杰，来干。 干。 正当李庆哼着京剧小调春风得意地回到家时，蓝天却告诉他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怎么了？ 你快去看看刘京他们吧，逼债要逼出人命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抓了个讨债的，把他打了个半死。 啊， 要真是出了人命，这账还不算到你头上，你去抵命，你去坐牢。 他们在哪儿？ 在白天鹅酒吧。 好大的胆，竟敢在那儿设公堂！ 你还不快去啊。 哼。 播送的是《伪壁梦》第一集《铤而走险》，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 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七妹由宋以宁演播，李庆由王肖兵演播，阿鹏由程玉珠演播，老于由于洛生演播，刘晶由陈兆雄演播，黑牛由谭维红演播，蓝天由程小桦演播，周达由徐峰演播，副局长由张明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明根、叶新民、宋子平、姚基文、苏东升、金小静、王杰、王正、张静露、方歌、高龙海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伪壁梦》，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二集，各怀鬼胎。 白天鹅酒吧和夜来香酒吧由于以色情等非法手段招来顾客而遭取缔。李庆在财源枯竭、山穷水尽的困境下，终于接受广西帮秘密派遣来沪的特使七妹的提议，和他们联手在上海创办一个拓印假币的秘密据点。但是，正当李庆谈成这笔罪恶交易回到家的时候，蓝天告诉他，他手下的人为逼债大打出手。李庆急速赶往现场。 哎呦， 哎呦，哎哎，别往脸上打，哎，抽他的屁股，哎哎，说 别打了，我是 你还叫，我看你还叫，我把他的身子给转过来，来，别过来， 我求求你们了， 说什么时候还钱？ 我没有钱了，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都让你们拿走了，我真的拿不出钱来，我求求各位大哥， 还不老实，打，别打，打， 哎 呦，哎 呦。哎呀，哎呀，我求求你们别打了，打死我也拿不出钱呢，别打了好不好啊？ 你他妈的跟小姘头逛街睡觉就拿得出钱啊？ 大哥，你小子在楼上搂着女人一待就是6个小时，害得咱弟兄们在街上站得两腿发软，看我怎么收拾你。 哎，抽他， 哎呦，还装死啊？你说钱藏在哪？ 说 跟女人鬼混进不小，一干6个小时还没打几下就想撞死了。哎， 你再不老实，老子他妈废了你，把他裤子扒下来。哎， 别动， 别你们要我的命吗？别， 慢慢慢， 别，老板来了， 别来， 快把他放下来，快啊，把他裤子提上来。混蛋，你们竟敢在这儿大打出手。刘晶，是不是你的主意？老板还想坐大牢是不是？ 老板，这小子他耍赖， 我们是不得已才动他几下啊。 你们把他搞成什么样子了啊？快扶他坐下。李娟，给他来杯酒压压惊。周先生要是有钱，岂肯遭受这皮肉之苦啊？啊，是你的主意吗，刘金？ 这老板，是我们大伙儿见这小子。不，是我叫他们收拾他的。 你好大胆！周先生在看守所里曾经是我的难友，今后谁要再敢动他一根毫毛，就别想活着来见我。 是。 周先生，这几张票子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请你收下。 不， 就算是我对你的一种特殊的道歉方式。 不，这我不能收。 一点小意思，你拿着。 好的，那谢谢。 我知道周先生过去在厂里是模具工，如果能帮我做点事，那笔债不仅一笔勾销，而且往后吃用玩乐就更不在话下。 这 怎么样？ 哎呦，我不知道你要我帮你干什么事儿。 不急，过些日子咱们再细谈。这件事在你手中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刘静， 哎， 送客。 是，周先生， 慢点， 请。 给他叫辆出租车。 哎呦，这，哎， 哎，你们几个留下，我对你们还有话说。 哎， 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们几个给我多加注意，别动不动就兴风作浪，给我添乱。 是。 刘金。 嗯， 外面现在还有多少债？ 除了周达的，外面只剩黑皮那4000块了。 周达的先别提了， 嗯， 留着的还有用。黑皮那儿你去派个人盯盯就行了。 哎， 现在我们要大方位的转移，这件事可有点风险，不能像以前那样半公开的，要完全转入地下。我先跟你们打个招呼，如果想跟着我干的，你们就留下。不想干的，我不勉强，拿3个月的工资自己另谋出路。听清楚了没有， 老板？我们能有今天这光景，还不全仗着您吗？ 是， 您让我们朝东，我们绝不敢朝西。 对， 二哥说的对呀， 咱们铁了心跟着您了。 对，不走了。 好，都是有种的，我李庆也绝不会亏待你们。拿酒。 哦， 好。 既然咱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即使逆水而行，也绝不反悔。 对， 来，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干！ 一个多星期后，在闹市中心的一个宾馆酒吧里，七妹和李庆兑现他们的第一次交易。 这是这几天刚踏印出来的钱，该你去碰碰运气了。 嗯，不错，这货色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绝了。哎，现在一天可以踏印多少？ 嗯，3-4个人忙一天，也就10来印章吧。怎么，李老板是嫌慢，还是嫌我没有全交底呀？ 啊，不，误会了。 这样，如果你有空，可以经常过来看看。虽然枯燥单调，但看到一张张被拓印出来的钞票，那才真叫没有虚度此生啊。 应该说，那才真叫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想李老板肯定会火烛小心，万一有什么纰漏，我们双方都担当不起呀。 关于我这方面，你就别多虑了，说不上万无一失，也能10拿9稳。请七妹小姐放心，我自有安排。 好，以后每星期天，你派你手下的人来提货。不过，从下次起，咱们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必须是成色新的大票面，不然的话就没法周转了，这点还请你多多包涵。 好说。还有什么需要的？ 我让你找的人 找到了吗？ 嗯，物色了好几个对象，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好，这样你就让我手下的黑牛转告我好了。 七梅小姐，你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年纪不大倒像个老江湖啊。 干我们这一行，谁不多长个心眼儿啊？哎，对你物色的对象露底儿了吗？ 啊，他已经在我的监视之中，这你尽管放心。 李庆虽然表面上一味应诺，可他心里却另有谋算。周达就是他捏在手中的一张王牌，只要条件具备，那个模具工就成了关键人物。而此事他岂会向七妹亮底呢？但是为了能尽快找到一个懂机械的人，他又召见了周达，向他亮了底。李庆一面对周达施加压力，一面又百般地安抚他，但是周达却进退两难，终日惶惶不安。第二天深夜，他悄悄推出一辆自行车，诚惶诚恐地奔向幽幽黑夜。 干嘛？ 我找你们的头。 深更半夜哪来的头啊？ 哎，我有紧急情况，找你们这儿最大的。 哦，好，我给你开门啊。 哎， 那天正在公安局值班的803和沈西立即把周达带进了办公室详细询问。 哎，你这么晚跑来有什么事儿吗？ 有人在跟踪我，只要他们发现我就没命了。 没命了？ 啊， 他们为什么跟踪你？ 他们在拓印假钞，还想搞机械化大批生产，而我是个模具工，他们想让我一起干。 哦，那你知道他们在哪儿搞？ 这是绝对保密的，只有他们的几个头头才知道。 你见过那些拓印的假币吗？ 啊，没有。 我看这样吧， 嗯， 你先回去。 哦， 我们会派人跟你联系的。 好， 你的安全我们也会派人保护的。 哎呦，太谢谢了， 非常感谢你报告的情况。 哦， 再见。 哦，再见， 再见。 哎，803， 嗯， 这案子要尽快处理。 是啊。 要是那些假币源源不断流入市场，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是场灾祸。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倒就直捣他们的贼窝。哎，现在咱们俩趁天还没亮将就着歇一会儿，明天再理出他几个方案。 是，你真沉得住气啊。 哎，躺一边去，睡不着就多想想。这案子非同寻常，明天一早就得向局领导汇报。 好吧。哎，哎， 嗯， 我倒有个主意。现在不能讲。 哎，说， 我要直接对局长说。 你这小子， 嘿嘿。 哎，你的鞋脱哪儿了？ 啊， 这么臭啊！哎，我说沈西啊，史红到现在还没把你调教好啊。 嘿嘿，这你就不懂了。这可是经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最新发明啊。 什么？ 有味儿烟雾。 嚯 啊，多闻闻能诱发灵感。 你这小子。 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中，刘晶带着他的同伙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他们首先选中的目标是那些街头巷尾在破箩筐上贴着几张醒目的外烟牌子的无证小贩。趁着夜色，那些几乎乱真的拓印假币渐渐地流入市场。 刘晶，怎么样？ 旗开得胜。 哦， 老板，这可真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哎，越是顺利，越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千万不可疏漏啊！ 您放心，我都是按您的吩咐办的。 嗯， 您看，凡是我们买过烟的地方，都标有记号。这红的是我买的点儿，蓝的是蚂蟥，黑的是秃头。我们手中啊，每人都有一张图，不会重复。上海这么大的地方，才玩了这么几个点儿，您放心吧，错不了。 笨蛋，嗯，这仅仅是我们投石问路的开始。要真的这些票子过硬，今后大批量生产，才不这样东奔西跑的瞎折腾。到那时候，要进证券市场、信用社玩大买卖，小河里奔腾不出大龙。 老板，这买卖好是好，可是 怎么？ 我的意思是，牛再壮，它鼻子也是牵在别人手里，这肥水外流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你千万不能胡思乱想。 哎，可是我可不甘心吃别人的残羹剩饭，谁知道他们每天能踏印多少啊，而给我们多少啊。 你别小看了七妹这小娘们儿，她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呢。不明此理，她岂敢来上海溜溜？ 哎，他们现在搞的玩意儿够原始的了，连瞎子都能上架。 就怕问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给我多长个心眼儿吧。以后你去取钱的时候，多瞧瞧里里外外方方面面，但绝不能有半点贪婪之意。 哎，这您放心，我懂。 要知道，他们的头阿鹏兄可是我的患难之交，情面上不能有半点过不去的地方，懂吗？ 懂。可这可难两全其美啊。 我自有安排，去吧。 哎， 蓝天。 哎，来了。刘晶他走了。 嗯， 对你手下的那些野马，你可不能松了缰绳啊。 哎，你在忙什么呢？ 忙你吃的。 好。哎，钱都送去了吧？ 嗯，白兰花家里没人，他的那份儿我暂时替他保管。 哦，最近有什么消息没有？ 白天鹅吊销执照，夜来香歇业整顿。我看呐，没一年半载的时间，怕是难以恢复了。 哦，我正要跟你说这事。白天鹅夜来香的事，你都一手操办，我这摊子事儿你就别沾边了。 啊， 里外都有风险，今后万一有个啥事儿，也找不到你头上。 嗨，还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哎， 嗯， 我先端几个冷盘让你下酒。 哎，别忙。 嗯， 我考虑再三，你今天就搬走，跟孩子住到新房子去。 这为啥？你呢？不， 哎，你听我说，这是为了你和孩子的安全，也是为了保存我们的实力。 不，你想赶我走？自从广西那个小娘们来了以后，你有几个晚上守在我身边呢？不成，我偏不走。 你别胡来，那小娘们神出鬼没的，要下手我还没地方找呢。 可你为啥偏要赶我走呢？谁来伺候你吃啊喝啊？ 明天刘晶他们都搬到这儿来住，这要做大本营。 可这新房子这么远，孩子上学怎么办呢？ 哎呀，你就辛苦些了，要看得远一点嘛。 既然你知道这么大的风险，你干嘛还干呢？ 熬过这一段时间就行了，要不要一两年的时间，只要能挺过，我发誓永远洗手不干，咱们太太平民过日子啊。 我不信，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到今天我还在为你担惊受怕的。你说说，自从咱们俩结婚以后，我为你吃了多少苦，这日子要过到哪一天呢？ 行了行了，流着你的眼泪啊，等哪天我死了以后再哭吧。听到吗？ 我会常来看你们的。 那我以后还能来这儿看看你吗？ 最好别来，至少少来点。哪位？我是李庆。 喂，我是周达。李老板，你想要的人我帮你找到了。 可靠吗？ 你放心，这个人呀非常牢靠，我什么时候把他带来？ 明天下午1点整在夜来香酒吧。 哎，明天下午1点整。 来人。 哎， 你帮师娘整理一下东西，叫辆车马上搬走。 这么急啊？ 别磨嘴了，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呢。把刘金给我叫来，快。 第二天下午，当周达带人赶到夜来香酒吧时，店里却坐着刘金。 刘大哥，这李老板呢？我把您带来了， 坐着等吧。 哎，田海，你先坐。 好。啊，这就是你带来的人啊？ 嗯。 叫什么名字？ 老子叫田海。妈的，镜像不见菩萨，这算是哪个庙啊？周达， 哎， 他们既然这么小看我，咱们走。 哎，别！我说，你小子在上海滩溜了几个圈啊？这么狂啊？ 给我坐下！哎呀，你想怎么？ 哎！别误会，都是自己人呐，别误会。 来人啊！他妈的，不给他点下马威，怕日后更是个祸根。 别动手！哎，他可是李老板请来的客人。 你闪开！ 哎，别！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着。 哎，李大哥， 你给我闪开！ 二哥，你的电话。 嗯。哎。哦，是我。没见伟吧？ 好，是。 两位别见外啊，小误会。李老板有点事儿脱不了身，让我送你们过去。啊， 去哪儿？ 哎，到了自会明白了。哎，来，请吧。 哎，天海，走。 来，请上车。 嗯啊， 周达 啊， 你坐秃头的车。 哎，好。 摩托车载着田海、周达驶往上海北区的一座幽静典雅的饭店。 啊，请，这是我李某特地为你们安排的一点小意思啊，请随意。 李老板， 哎， 李 连， 这位就是田海先生。 哦，久仰啊， 久仰 啊。这是我朋友开的饭店 啊， 既安静，说话也方便。来，都请坐啊，先用餐。 好， 就这样，把门关上，告诉后面让他们晚点上菜。哎呀，田海先生气度不凡呐。 那里 在哪个庙修过的身呢？ 净庙。 哪个山修得的道？ 白毛岭。 修复记载5个春秋。 道恩不浅呐。何年回苏？ 还装在兜里。 怎么还没去上户口？ 不慌，才1个星期，等你李老板过了目也不晚啊。 哎，对。好，你赶得正巧，不然我们周达老弟怕难唱成这台独角戏呀。啊， 李老板，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有事尽管吩咐。 嗯，见外见外。刘金， 哎， 叫他们上菜。 好，上菜。 啊，田海老弟，咱们喝几杯啊。 好。 来，马上， 拿下来， 正满了，都正满了。 田海老弟，来，我来敬一杯。嗯啊，田海老弟真不愧是海量啊！ 海量啊！ 哎呀，使我有事先行一步啊。刘金啊，把东西拿来。田海啊， 嗯， 你刚下山。这就算我李某的一点薄礼啊。 哎，我田海啊从来无功不受禄。 哎，再硬的汉子也得有钱铺垫啊。 对， 别见外了。 嗯，那好，谢谢李老板，日后我一定加倍报答你。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